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香辛革命56周年，老挝的《老挝人民军报》和巴基斯坦的《选择时报》刊载文章，称颂了金正日同志不可磨灭的香辛领导业绩。老挝报纸登出了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。另外，为香辛节，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研究委员会网站登载了《永恒的元首》、朝鲜的香辛节等文章。